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据说呢，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曾经反对建造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呢，但是建成了之后呢，他却每天几乎是每天都会来到埃菲尔铁塔。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铁塔的地方就在他脚下，可谓只缘身在此山中了。炎热的夏天呢，我们不妨也用类似的方法，怎么样？以热制热，怕什么就去找什么。夏天在韩国可谓也是把以热制热用到了极致。炎炎夏日呢，我们就带您去到最热的地方，以其热之道还治无热之身。一首歌曲过后，去旅行吧。 对。제대로할래원한다면언제든지말해고개를흔들어박자에맞게더이상월드바래다들아시다시피우리음악은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엉덩이에살짝걸친청바지목걸린길게배꼽까지머리부터발끝까지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핫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쉬지않고뛰는내심장이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불타오르는나의젊음이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여기내손에쥐고있는 MRC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수많은아름다운아가씨그녀들에게오늘도반하지몸매는팔자그코는가짜상관없어예전보다낫다이세상그어디아무리가도미모는한국여자가최고날보고웃어주는환한그미소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자꾸가불어대는 너시너시 아마날까운조심해 머디머디 아주뜨거운화산이폭발하듯이나열받으면아주 dirty dirty 날낮잠을자고있는오순한사자코터를건드리는자가너무많아한국남자우리성장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여기내손에쥐고있는 MRC 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핫뜨거뜨거핫뜨거뜨거핫 One Three Don't get none요젊음이가득한도시는핫뜨거토요일밤은언제나핫뜨거저하늘위높이솟은붉은태양은너무핫뜨거뜨거열기로가득찬무대는핫뜨거 체리핫뜨거 체리핫뜨거누가보게도꺾지못해살아숨쉬는나의 나의 젊음이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여기 내 손에 쥐고 있는 MRC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쉬지 않고 뛰는 내 심장이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불타오르는 나의 젊음이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여기 내 손에 쥐고 있는 MRC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핫 뜨거 뜨거 핫 뜨거 뜨거 핫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 是太热了，我都说过讨厌夏天了。 我觉得夏天真的是，不管是下雨也好，刮风也好，大晴天也好，那温度都是一样的。 对的。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消暑的秘诀 啊？我好像在前两期节目说过哈，我比较喜欢吃西瓜。 嗯， 所以我家在夏天这个两三个月当中，这西瓜是不断的，对，常备的。 其实韩国的西瓜价格是挺贵的。 对，挺贵的，但夏天还可以。然后你去到那种集市那种市场买的 啊，传统市场。 OK, 对，传统市场还好、 哦、 它会便宜个3000到4000韩币左右呢。 对，大概现在这个夏天一个大的西瓜应该20000。 哦，是的。 对、 哦、天， 不是2万人民币啊。 2万韩币，对，100多块钱吧。 对，100多块钱、嗯、所以还是挺贵的。 对，传统市场是13500左右，对，就能买到。嗯，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丽华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我就会在大型超市买了，我会专门到传统市场。我们朴主播是哦，这个不要想象了。 好吧，那我们就把 这 话题跳过去。 对，其实韩国这个洗浴文化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对对。 那非常有趣的是，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哈，进到这个刚进到这个水池子里水塘里，就会感觉非常非常舒服，大家都会感叹啊，希望哪的，他用韩文说， 希望哪其实是 舒服。 对啊，可能刚学韩语的人觉得，哎，希望哪不是凉快的意思吗？怎么进到热水里还凉快呢？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非常的爽，非常舒服。 是。也就是说身子舒展开了就很舒服的这个意思嘛。那除了可以泡这个一般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浴池哈、嗯、除了可以泡热水澡韩国的时候觉得非常奇特的是，韩国他会在夏天去吃鸡参鸡汤。 对对对， 一般国内就说鸡会上火嘛。 嗯， 对，一般都不会在夏天吃的、 哦、 嗯。 哦，我还不知道鸡肉会导致。 反正我小时候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奶奶啊、爷爷都说， 对啊， 鸡肉会上火。 对，我们可能夏天更多喝的是绿豆汤， 对、啊， 这种比较清淡的，而且去火的这样的。嗯、但是在韩国你会发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每一家参鸡汤都是超级火爆。 对对对。 那在韩国有一个习俗，就是三伏天儿啊、吃参鸡汤。 对， 它是作为一个保养类的食物， 是， 对吧？ 没错 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聊得太多了。不是吃参鸡汤啊，而是去，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泡澡堂差不多， 嗯， 但是去泡温泉。 是的、嗯、那今天就要带大家去位于京畿道的著名温泉区了， 嗯， 也叫温泉浴场嘛。 对， 在韩国全国有很多著名的温泉区， 嗯， 那所以京畿道中呢也有很多可以去泡温泉的地方， 嗯， 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几个地方，然后介绍一下韩国人一般泡温泉的方法。 好的啊，有代表性的几个地方，可是有的人可能现在皱眉头了啊，一边是扇扇子一边皱眉头啊。这大热天了我还去泡温泉啊。 嗯嗯 啊，但是呢不要把这泡温泉想象的那么的燥 热。对，嗯， 在韩国呢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了，我觉得来这里吧。 没错， 那这是哪儿呢？ 这里就是位于利川的利川温泉乐园。 嗯， 对，那这里是可以一年四季享受温泉浴的温泉度假村。 嗯， 在这里可以玩一般水上乐园所提供的一些玩水项目，同时呢还能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温泉和桑拿。 嗯，也就是说冷热之间你可以转换一下。 对对， 又可以。 其实利川这个地方好像自古以来就是以温泉而闻名啊，有很多的温泉。 嗯， 那刚提到这个温泉的乐园呢，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利用这个温泉啊，来进行一些比如说按摩， 对， 或者 治疗啊， 指压这样的一些理疗，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bad pool 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没错， 这是。真的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地方。 对，那先介绍一下啊，利川这个地区是从朝鲜世宗时期开始就有温泉水冒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嗯， 那特别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水是富含很多的钠成分，就是、 啊、 对钠嘛，对治疗各种皮肤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 那同时呢还能室外的一些温泉区的，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温泉池。 嗯， 那在这里使用的水100%都是天然的温泉水， 不是这个富含钠的话。 对，泡温泉的。 嗯， 而且这里特别是有一个泳池叫 Body Pool， 刚才也介绍过哈。Body Pool 的这个区域呢，这里的水流压力非常大，所以具有按摩，自然按摩的效果。 哦， 对，到这个区域的会发现很多人就是背靠着那个 Body Pool 去， 对对对， 享受这个按摩。 嗯，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韩国这种有水流冲出来的， 对 啊，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大叔更多一些吧。他只要霸占这个地方了，他就不理他了， 不走了，对，特别舒服。 对，女孩子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疼嘛， 对对 对 对， 但是大叔们非常喜欢， 对，大爱， 对啊。当然，这个刚也提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对吧？ 嗯， 你可以一边玩水一边来泡， 没错。 就这里有一些这个水上乐园也会有的一些，比如说像滑梯这样的冲浪这样的地方， 对对 啊。那我们介绍几个吧。 好吧，那除了这些温泉，还有一些泡温泉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水上乐园的一些设施哈。 嗯， 有个叫 Dragon Slide 的一个设施，对，是从大概从7米高的地方就是滑下来， 嗯， 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滑下来。都有的那个 water bucket， 就是从上面有一个大水桶， 嗯， 就是， 啊， 对，把一桶水就是浇下来的一个设施，特别好。 对，这个是消暑的利器。 对，你知道这一桶水大概有多重吗？ 多重？嗯，这个桶倒是挺大，估计怎么也得得挺多。 对，一吨。对对， 好，化成重量单位的话，真的是哇！ 对，有感觉就是一下子那感觉就来了，到底有多多？ 一吨水砸到自己的头上，会不会砸晕呢？ 是，就是因为，对，面积比较 对，它不是整个桶这个摔下来， 当然当然，那就很危险了。 啊，还是挺凉快的， 没错。那这里还是就是韩国国内规模比较。算是最大的吧，户外儿童露天的浴场。 哦， 因为这里365天都会有温水。 嗯，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一些水上娱乐， 很好。 嗯，然后还有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的一些，一些小吃区。 嗯， 那同时刚才也说了，韩国的那个洗浴文化非常发达 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温泉 啊， 马根里汤，马根里， 哦，米酒吗？ 对，米酒汤，还有无忧汤， 哦， 牛奶。 哦，这个好哎， 啊，对，非常好。 嗯， 还有啤酒汤，还有蜂蜜汤，还有柚子汤，还有草莓汤，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汤。 这要提醒小朋友啊，不要喝。 对，特别是那个牛奶汤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就感觉像是一桶牛奶。 一看就是女孩子啊。我倒是对这啤酒池子比较感兴趣， 啤酒和米酒等等， 里面真的是有啤酒成分 啊， 哦？ 是的，是的，对对对。 哦， 嗯，那据研究是这些都是对皮肤健康是有帮助的嘛？ 哦， 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汤， 很好啊， 嗯，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是 这里吗？ 区域，那在温泉水中，它是一个在温泉水中栖息的一些鱼类。那温泉鱼疗，温泉鱼疗是在医学界中唯一一个被赋予 没有必要的一些角质啊什么的都给、啊、对 哦，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足浴馆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小鱼。 没错没错、嗯、对，可能稍稍会有一点就是稍稍会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很痒 痒，对，痒痛痒痛那种感觉。嗯，但是 你泡过吗？ 我没有没有，但这边是这么介绍的，我感觉挺有点害怕。 他们在很自由的游泳，但你的脚一放进去，它就会游 突然就冲过来了啊！天哪！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会 啊受不了哈、啊。 但是它会把你的脚上的一些 角质， 对细微的这样的地方的一些脏东西都会给吃掉啊。 没错没错， 这鱼也是挺辛苦的。 嗯，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地方了、啊、 嗯，但是来到这里会要单付费的，但费用不是很多、 嗯啊、是 对对对 啊。接下来呢可能就是真正的要体验去单纯的泡温泉的一个地方了。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丽岩温泉。嗯，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温泉、 啊、是 因为我家离这儿比较近，才20公里左右、啊、开车大概20分钟吧、 嗯、 所以经常所有的温泉水是从地下700米啊、当中提取的温泉水、 哦、地下温泉水应该是更加无污染更加的纯天然。 嗯，没错、哦、还有这个露天 好像中国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这个炭火的呀或者是松树的这种 对、 桑拿室 对、 啊 嗯、算是有特点的 对 嗯, 嗯。这里有个题外话去转这样的地方啊， 对， 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啊。那来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去换这个 桑 拿 服，对，没错， 对，这大大的非常宽松，换完了以后就是进去蒸一蒸，这是第一步吧？ 没错，这是第一步，首先去他会给你专门的桑拿服。侵入到皮肤当中、 嗯、 然后它会帮助把我们皮肤上的一些重金属啊还有一些废物啊还有一些杂质它会通过汗给它 可能在日本也见过这样的一个汉字就是汤、 嗯、 但它不是喝的就是我们泡汤的时候的确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对、嗯、对。 而且这里呢也分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没错 而且也可以有一些喝到传统饮食的地方、 嗯、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嗯，这里有低温汤和超高温的汤、 啊、 那可能超高温的这个汤门卖一些韩国特有的传统饮食的一些地方、 嗯、 像甜米露啊还有一些烤的一些鸡蛋啊都有在这里必吃必吃的 是的、啊、嗯，甜米露一定要喝完成 在天堂吗 对完成充电的感觉 没错 对啊、 嗯、 所以一定要去这里去感受一下、 嗯、 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好像这里也可以做这个足疗 对这个足浴汤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它这里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所以在室内的这个浴场和室外的露天场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桑拿房种类也是非常、嗯、非常多 的, 是 的, 是的 所以泡完桑拿泡泡脚然后吃个零食然后再去浴场、哦、对去露天池泡一泡等等都是非常好的 哇、哦、这 嗯， 里面也有一些休息的设施。 还有一个小提示，这里非常有名，是在韩国很多电台当中都有介绍的。 嗯， 然后也有很多明星曾到访过这里、 啊， 对，还有一些拍照留念的一些， 嗯， 对，纪念。 搞不好会有一些这个节目组 对， 他说 对，正好访问你 啊，碰到这个韩流明星是不是又 A 转了？ 是 啊，这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啊，叫丽岩温泉，对吧？嗯，当然了，京畿道非常有名的一个温泉呢，也是在鲍川地区，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是 鲍川的这个硫磺温泉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没错。 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鲍川地区去体验一下。 嗯， 规模非常大了，可以容纳1000多个人共同来泡温泉的这个地方。以及疲劳吧。好的，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个机械化的地方，而且非常智能化的地方，就是富川的机器人公园，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期待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了，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